狠狠地砸在了刘虎的背上。刘虎闷哼了一声，口喷鲜血，栽于地下。独孤信吼道：“绑了！”啊！三五个军士跑了过来，摁倒了刘虎。刘虎挣扎着爬起来，飞快地将衣物丢入了口中。快躲！独孤信认得，那个东西像是毒药，还是完了。刘虎咬开了那东西，随即口鼻出血，瘫倒在地。独孤信扯住了刘虎的衣领，说：“你那同伙是何人？”刘虎头一歪，死了。彭越查看之后，摇摇头：“是震动。”独孤信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了，若是抓住刘虎，定能盘问出许多的底细。此人死了，自然麻烦，不过好在也留下了许多的线索。” 缚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考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朋友。87.6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大地芬芳》，由尚飞林作词，赵继平、赵林作曲，雷佳演唱。 窑洞里的油灯彻夜明亮，土炕上的竹筒雨中心肠，情深意重，多么温